忙，母希望，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们多爹多走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回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有情那人，月老祖母说女儿长，相依今日说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啊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君子